于是同大家个故事叫做幻梦。大家都讲有人死后第七日系会幻梦嘅。呢日我好似以前一样行喺翻屋企嘅路上，突然之间跌打嘅声音从我身后边传咗过嚟。啱啱我谂起今日系隔篱屋金爷爷嘅头诊，谂到咁我非常之惊啦，于是就加快咗脚步。唔知道过咗几耐，嗰啲声唔就出现啦。 小袁，你走得咁快做乜嘢啊？ 小袁系个乳名，但系叫我把声，明明就系今日透出嘅金爷爷嗰把声。嗰种跌打嘅声音再次咁响起，我突然之间谂起头七会混嘢，背后不禁冷浪一起，呼吸就好似停止咗一样。我谂都冇谂，即刻加快咗脚步，一路咁跑向前边。但系嗰啲跌打嘅声音都未停过，身后边仲时不时传来金爷爷嗰把 带我翻屋企 嗰把阴森森嘅声音。我脚步越嚟越快啦，只脚就好似断咗一样。但系我无法忽视身后边嗰啲跌打嘅声音，同埋金爷爷阴森森嘅呼唤。于是我跑得越嚟越快啦。终于我见到街角嗰日床凳上面坐住一个等车嘅女人，于是我只脚就好似睇到新嘅希望一样，即刻跑向嗰个公交站牌嗰度。嗰部车都好似明白我嘅心情咁，我到达嗰一刻，佢就开咗过嚟啦。见到上车请投币嘅字样，嗰刻我感到十分之亲切。但系喺我前面嗰个女人，却攞出一张冥币投咗入去。呢日时嘅我先睇清楚呢部车嘅模样，破旧嘅车座，仲有嘅就系陷入咗前挡风玻璃柱司机嘅个头。企喺我前面嗰个着住一身红衣嘅女人，唔知道几时佢只眼不知不觉咁就跑到我手上边啦。呢阵时金爷爷嘅声音又再次传嚟啦： 小袁，你只脚跌咗啊！ 只见金爷爷手上边攞住一双血淋淋嘅脚，正跌打咁喺度滴紧鲜血。